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清楚没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哦、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好梦一下子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温馨、哦、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好梦下次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哦、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绝情出卖所有爱情，好梦一下子清醒，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这样血肉模糊的风景， 这是周传雄很卖力的演唱《出卖》。最深的情伤，不应该是被欺骗，不应该是被背叛，甚至也不是被迫的分离，而是你爱着的那个人自始至终只会爱自己。那个时候你是最惨的，其他时候都有办法。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辛晓琪，这也是一个比较苦命的女人哦。她的感情之路一向都不太顺遂，喜欢了很多比她小的男生，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爱情的停靠的岸。每个女人来自辛晓琪。

1999年出的《快乐无罪》，那个时候的许美静是快乐。那一阵呢，便有小道消息说是因为她和有妇之夫陈佳明正在恋爱，许美静也许爱过陈佳明，陈佳明也一定是最了解明白许美静的，不然他写出的那么多歌词都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做的，很精准，似乎把一生都写进去了。很多人在歌词里试图一砖一瓦地拆穿陈佳明，陈佳明沉默始终，就算在06年许美静因为精神病占满了新闻头条的时候，他也仍旧没有站出来说一句话，只有仍然凭那些道听途说孰真孰假的新闻来填满歌迷想象中许美静感情世界的那个坑。看过他的一个采访，他说能忘记一件事情不是坏事，每个人都会往前，既然有些事情已经毫无畏惧地谢幕了，那就让掌声回响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把惋惜吞下喉咙。 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